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晴间多云，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还需要注意保暖。未来几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天气的晴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最后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虽然呢今天还是清明小长假期间啊，但是还是周六。那么周六呢，我们一般是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也是如此。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李律师呢是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那李松律师啊，于20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律师团队。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而且呢是国内比较早建立的，是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律师团队。那介绍完了的话呢，如果大家比如说对于房地产方面哈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有些什么法律咨询问题呢，利用这个机会跟李松律师呢进行交流啊，您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呢可以互相交流，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在节目开始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今天呢我们还有福利哈，也是李松律师呢前些时候呢曾经写了一本叫做《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那这本书呢应该说给很多有房产法律问题的人带来了一些知识上的一种需要哈。 是，这本书呢主要是介绍各类的这种房产纠纷啊，如何来遇到这些纠纷以后如何来进行处理和应对啊，买卖当中的、继承当中的，以及涉及到公房啊、养产房啊、婚姻房产啊，只要是房产纠纷方面的内容啊，基本上这本书中呢都有涉及啊。 对，好的，那么都是房产的纠纷的一些典型的事例啊，对大家应该说是很有指导意义。那如果说您想要书的话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下啊，您说这个要书或者写一个书字等等都可以，我们就知道呢您需要这本书啊。特别感谢李松律师啊，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福利啊。好，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手机订阅号搜索“安居好声音”，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案例啊，应该说叫做借名买房的案例。那这个借名买房啊，尤其是现在呢各种的这个买房的限制措施出台以后，像这一类的情况的出现呢还真不是一两例啊。 是在咱们那个实践当中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借名买房的这种情形啊。那么比如说限购令出台以后，那么有的人没有购房资格了， 借有购房资格的人名义来进行买房。 嗯， 还有的呢，因为贷款可能申请银行贷款贷不下来款，那么呢那么以别人的朋友，以朋友的名义来申请贷款，那么以朋友的名义贷款，那么可能就得用他的名来进行买房， 嗯， 来进行贷款， 嗯， 啊等等吧。应该这种实践当中，这种借名买房情形是比较多的。 是的，可能有些呢不太懂法的人哈，觉得哎我们是亲戚，或者说我们是特别要好朋友， 嗯， 啊这样的情况呢也没什么哈， 嗯， 但是恰恰呢是这样的情况最后就出了问题了。因为呢像房产都不像其他的，房产真的是人生可能最大的不动产了啊，一旦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啊可能就会影响了啊。比如说今天这个案例，我首先呢，嗯，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呢这个李律师呢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 嗯嗯， 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在2011年4月份的时候啊，王某想在北京呢买一套商品房，但是王某呢在北京他没有购房的资格。那王某的表哥张某在北京啊，他是有北京户籍的，在北京的享有购房的资格。于是这个王某啊与张某就协商了，王某呢以张某的名义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个房子的总价呢是320万，首付是100万啊，是由王某来全额支付的。那么贷款是220万，是以张某的名义申请的贷款，但是每月呢是由王某啊来偿还贷款。那房屋交付以后啊，一直呢是由王某占有，而且是使用这个房屋，双方也签订了借名啊购房的一个协议。由于房价上涨了，这时候呢张某也就是他的表哥王某的表哥啊，有户口这人啊，他就反悔了，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呢解除他与王某签订的借房买房的协议。那么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的呢？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哈。 嗯， 关于这样的情况，刚才您说了，真的是挺多的。你想，他们之间还是亲戚呢。 对 啊，表哥 不是亲戚，那有的时候还不好借名了。 是的，是的， 就是因为是亲属之间、朋友之间，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才去借名。 嗯， 所以这种借名买房发生纠纷的主体啊，一般还都是亲戚关系，或者是很要好的朋友。 嗯。你像这种情况哈，大家我估计都听明白了。咱们这样，首先先把他的一个结果，法院最终啊，诉讼的一个结果啊，咱们先说一下。 好， 谁赢了？ 这个结果啊，还是这个张某获胜了。那么张某呢，是请求解除与王某签订的这个借名买房的协议。这个张某就是这个出名人，王某是实际购房人。 对，就是王某呢，他本身是没有资格买房的， 没有资格买房。 他借的他的表哥张某的名义买的房，但是呢，他已经把首付交了，然后后面的贷款呢，也以他表哥的名义来进行贷款，但是交的这个款项都是由王某来交的。 对， 那么也就是说，这套房子所有钱其实都是王某的，但是这个套房子的名字写的是 张某 的，他的表哥。 对， 那后来呢，这个他表哥也是，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亲戚啊，哎，说是这个亲戚，但是在利益面前，很多人可能不为所动啊，也不容易啊。最后这个市场哗，这房子涨了，然后得张某不干了，就有其他想法了，最后就诉讼到法院了。 对 啊， 这个案子呢，实际上呢对王某不是特别有利。 嗯， 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们会问了，哎，双方不是签了借名买房协议吗？ 对啊， 怎么为什么没有支持这个协议，没有支持王某，而支持了这个失信人张某？ 嗯， 这问题呢主要就是双方这个协议啊存在一定的这种违法性啊。因为当时双方签这个协议呢是2011年4月份， 嗯， 这时候呢咱北京的限购政策已经出台。 嗯， 那么他们这个协议呢实际上是规避限购政策而达成的一种协议。那么在双方发生， 应该说是违规的。 对，你没有购房资格，你借有购房资格的人来买，那么双方是来规避限购政策嘛，这不是规避限购政策嘛。那么到张某起诉王某的时候，这个王某仍然没有取得购房资格，他们这个合同无法履行下去啊。 嗯， 啊，一个是牵涉的违规，再一个无法履行啊。那么按照他们这个协议，应该房子是应该是归王某所有，因为王某是实际购房人嘛。 嗯， 但双方过不了户，王某没有购房资格，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看这个合同它是履 行 不下去的。 嗯， 哎，你虽然你约定归王某，但你俩怎么过户啊？是吧？你没有购房资格是过不了户的。因此呢，法院认为呢，双方的这个借名买房行为呢，一是规避国家的限购政策，第二，截止到诉讼的时候，王某仍没有购房资格，双方借名买房的合同目的 无法实现， 嗯， 因此判决解除了双方所签订的借名买房协议。 好的，那这个呢我是理解的哈， 嗯， 因为王某呢他没有买房的资格，应该说他是违规或者违法啊， 嗯， 他走了另外一种途径来买了一个房啊， 嗯， 虽然说他现在住在这儿哈怎么怎么样，但是从情理上来看，那王某也真的是挺亏的呀，就说他的这个钱呢，比如无论是首付和后边的贷款都是由他来付的，可是这个房子最后又判给了张某， 是要赔的， 要赔的。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虽然这个协议法院判决解除了，但并不代表免除张某的法律责任。 嗯嗯， 因为张某在这个签订这个协议当中，他还是存在一个严重过错的。 嗯嗯， 虽然王某有错，但是张某也有错。 对。 那么这个合同，那么双方签订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么事隔多年以后，法院，那么张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解除。那么解除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屋升值了。比如说这个房子升值了，从11年到现在，咱比如说升值了2倍。 嗯。 那么升值的这块利益，那么应该归谁所有呢？那么法院一般处理，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呢，一般会，王某呢可以再另行提起一个合同解除后的一个赔偿诉讼。 哦，就另行再诉讼。 对，因为这个合同虽然解除了，但这相应的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还是要需要通过法院来予以解决。 嗯。 那么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那么合同在解除后，那么给一方造成损失的要赔偿相应的损失。 嗯。 在这个案件当中，王某的损失主要是 由张某来负责， 房屋升值的损失。 嗯嗯。 那么他这个损失，那么就应该找张某来进行索赔。 嗯。 比如说这个房子，咱举个例子，升值了，比如说升值了400万。 嗯。 那么这400万呢，有可能法院判决这个张某赔偿王某300万， 嗯， 双方划分一个比例。 嗯。 比如说赔偿的赔偿的70%。啊， 嗯， 那么当然呢，不能全赔他，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 嗯， 王某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对， 只能说张某的错多， 嗯， 啊，占主要过错， 嗯， 啊， 这个钱呢，我想还分两部分啊， 嗯， 一个呢就是说当时交的这个首付和后边的这个贷款， 嗯， 啊，这笔钱，我觉得他表哥张某应该赔给王某吧， 对， 另外刚才您说的是这个房子的升值的钱， 嗯， 这个升值的钱也要拿出一些再给王某，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首付和 贷款，嗯， 这个属于购房款， 对， 这个付了多少，这个张某就应该返还给王某多少， 嗯嗯， 这个钱是一分都不能差的， 嗯， 啊。那么咱现在说的呢，主要是房屋升值的， 升值的价钱 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房子买的时候320万，现在值720万，升值了400万， 嗯， 这个400万张某如何赔偿给王某？那么就是法院一般划分一个比例， 嗯， 那么对这个，比如说，37开，那么赔偿70%，那么这个400万升值的400万的70%是280万。 嗯， 比如说，那么法院就可能就判决这个张某赔偿王某280万的房屋升值损失。 嗯， 这样的话呢，王某也 还好， 也能弥补一大部分 的 一个损失吧。 王某的这个损失， 但是呢，另外升值的这个120万可能就归 张 某， 就归张某了， 哎， 而且这套房子也是归张某了。 对，这房子是肯定归张某所有了。 嗯， 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啊，嗯，应该说啊，这个王某啊，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赔偿，但他还是损失比较大。 没错， 嗯， 房子没了，是吧？房子终究还是没有合法的落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哈。 对， 那钱上面的话呢，好在这个房子如果升值的话，他还能拿到一点钱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钱他也不会顺顺利利的拿到。比如说，虽然说升值了，但是这房子并没卖呀，啊。你让这个张某，你表哥给你多少多少钱，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事儿哈，啊。也许可能就表面说能赔他多少，那以后再怎么样的话，又都亲戚朋友就很难说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哈，你说这还是亲戚呢，那你说朋友之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就更难办了哈。或者说呢，没有任何的关系，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来买房，多么的危险啊！所以呢，通过这个事来讲，我觉得李律师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是，这种一个呢，对于这种借名买房呢，我觉得呢，尽量不要来进行借名购房，借名来进行买房， 嗯， 因为呢，这个呢，如果房子升值的话呢，这个出名人呢，很容易来进行反悔。 嗯。 第二一点呢，如果借名，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协议。 嗯。 哎，白纸黑字，大家落在纸面上，防止呢，到时候呢，房价上涨以后呢，这个出名人他不认账。哎，所以一定要落实在纸面上，就非要见面的话，咱白纸黑字把它约好。第三一点呢，大家要掌握一点，有些房子呢是不能见名的，有些事儿呢也是不能见名的。 嗯， 那么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王某呢他是没有购房资格来见名，哎，购买房屋。那么法院最终认为为什么解除呢，就是因为 你还是没有过房资格，截止到诉讼的时候，你们双方的这个建名行为是规避限购政策的行为，所以违法的建名行为不要去做。 嗯， 包括建名购买两限房、建名购买经济适用房这种保障性住房，大家都不要来进行建名买购买。哎，所以大家注意呢，如果建名，我们要区分房屋的性质。再一个呢，没有购房资格的人，千万不要借有购房资格的人来进行买房。 对， 这样的话呢，如果诉至法院，法院呢是不保护你的这个权益的啊。 所以呢，像这种事儿，违规违法的事儿，真的去不要干哈。 对， 而且呢，有些人说是这个耍小聪明啊，拿北京话说抖机灵等等，这种事情真的，最后你吃亏你就后悔了啊。我个人认为这种借名买房的事儿，真的不要去做，因为它后患无穷。 是 吧？ 是。 那实际上呢，这个假如啊，他要是借名买房了，有些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的吗？这种情况， 大部分的借名行为啊，一般法院还是支持的。咱们北京高院有一个规定，专门对这个借名买房啊，出台了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查明双方存在这个借名关系，那么借名的这个房屋的性质呢，如果不是保障性住房，有没有规避国家的限购政策，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原则上查清以后还是要判决过户的。毕竟法律要遵守一种诚实信用原则，是吧？要保护这种守约人的合法权益。双方既然存在了这种借名买房的这种口头上的或者是书面上的这种合同关系，那么双方形成这种合同关系就要遵守这种契约的基本精神。那么一方反悔了，法院就要保护守约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对于普通的这种商品房啊，是可以进行借名购买的，法律上是不禁止的还是不禁止 的。好 的， 那刚才您说了，主要就是不要规避呢国家一些什么限购措施啊， 对 啊，您违规或者是这个违法来借名买房，这个除外啊，这个你别干。那像有一些借名买房，它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借名买房的？ 很多呀，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老人岁数大了，贷不下款来了，是吧？到六十岁，说银行贷也贷个几年，贷不了太多，那么可能借儿女啊、亲属的名义来进行买房 、 实际上呢，就是款都是老人来付，每月的贷款呢，也都是由老人来还，可能房子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子女名下，这种借名买房，法院是允许的啊。这种案子我处理过啊，那么这实际上是为了以贷款为目的来进行借名买房。那么这个贷款，可能有的听众说了，是不是骗贷啊？这不是骗贷。首先，这个他的子女，他本身是有这个贷款资格， 对，人家不是以老人的名义贷的， 是吧？钱也不少，银行的该怎么还怎么还， 对， 所以这不存在骗贷的行为啊。这种行为，那么诉到法院，那么法院还是支持的。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拆迁了，这个拆迁户啊，一下子给了他三个购房的指标或者四个，他一看，因为给了这个指标，他很。得要拿钱买啊，他当时没有那么多钱来买那么多的房子，他可能就转给了，把其中的一套指标就转给了自己的好朋友，那么由好朋友来进行购买，那么这好朋友呢就以拆迁户的名义实际交纳了购房款，结果呢房子呢是登记在拆迁户的名下，但是是他这个亲属或者朋友出的资，这也是一种借回迁房的指标来进行购房，这种情况还也有。还有的呢，比如说夫妻双方感情关系不好，他倒是买了房子呢离婚，怎么办呢？不行，我就写在我哥哥的名下吧，是吧？可能一方出的资，房子呢登在他哥哥名下，后来呢两人倒没离婚，他哥哥去世了，他嫂子不认账了，说这房子登记在你哥哥名下，我应该继承这个房子，轮不上你。 对， 这种事都是我们在实践当中遇到的一些情形， 还真是。 所以这其实啊，咱举的就是举那么几个例子。 对， 其实啊，在生活当中啊，各种各样的买房情形是特别的多，局的因素也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咱们主要说的是借名买房这事儿哈。其实呢，如果您要是必须要借名买房的话，一定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哈。比如说要签协议，留存好呢付款及其购房的一些凭据啊，甚至一些装修入住的资料等等，这些呢您都要给他这个留好，甚至要留一些录音啊等等的，以便万一，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万一以后出问题的话就不好办。 对，因为实践当中啊，借名买房啊，不认识的人不会借名，他凡是借名的都是这种亲戚很好的朋友啊，你像不认识的人他不可能去借名，不熟的人他也不敢去借名，所以往往呢中国人都要面子， 一旦人家本身就帮我这个忙，回头我再给人家签一个协议，让人签成字， 心里过不去， 我觉得我这脸面过不去， 不好意思、嗯、 哎，所以很我们处理的很多界面买房的纠纷往往是没有协议的， 嗯， 而且是大部分的界面买房都没有协议， 没错， 我们处理的是纠纷， 所以 真要是有了协议白纸黑字签好了、嗯、这个出名人他不反悔，他一看有协议他不好反悔啊， 对对对、 嗯、哎，所以 对他有个制约， 对，所以有的时候碍于情面、嗯、没有留存相应的书面凭证是导致界面买房发生纠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那比如说一旦出名字的这个人他反悔了，实际购房人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 我觉得首先来说，如果他反悔了以后呢，先不要着急， 嗯， 先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么前期先稳住对方，对方一般反悔呢无非就是想多要钱， 嗯， 是房子升值了你分我一半吧，你和他慢慢谈，谈的过程当中你把证据来进行锁定，比如说在录音当中让对方认可双方是存在一个界面买房的合同关系， 嗯， 让对方认可钱是你出的，然后双方再来谈怎么分钱，或者是我能给你分多少、嗯、这样的话呢，一旦发生纠纷你把这个录音提交给法院，法官就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嗯、 有理有据的， 对，他就一听这个录音他就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因为一到法庭如果双方没有协议的话，这个出名人他往往不认账，说我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我从双方不存在界面买房的关系，他处理那个钱是我借的钱处理这个资，双方是一个借款关系，他往往不跟你认这个账，所以前期的这种沟通录音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双方谈不成，往往时间很难能谈成，对方一旦反悔啊，他的这个心理预期就比较高，他要是加个几万块钱十万八万的他就不会给你反悔了， 嗯， 他如果提出反悔来那就是这个胃口就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呢，实际购房人是很难满足他的，可能就要进行一个诉讼的一个准备了， 嗯， 由于这个房子呢登记在这个出名人的名下，这个出名人啊他可以把这房子进行转移，比如说原来我处理了一个界面买房，那么这个了解到呢，在诉讼之前这个出名人就把房子转移到他配偶名下了， 嗯， 哎，这时候你在诉讼的时候你最好查查这个房子到底、 哦、他就按这案子给转移了， 对，他心里有鬼嘛， 嗯， 他觉得 他就没 他想反悔，但是他也不好反悔，他怎么办呢？哎，我把房子登转移到我的配偶名下，然后双方再弄一离婚， 因为他也有这权利吧， 哎， 就登记他的名字， 他以后就说、嗯、哎，这房子和我没关系，我离婚了，在我配偶名下，这种情况你先把房子查一下，查一下以后就两个人一块告， 嗯， 是吧，那么诉讼当中作为财产保全别让他转移， 嗯， 他有的时候转移到配偶还好，他要转移到其他的子女啊或者兄弟姐妹名下，你不太好追押， 嗯， 那你打起官司这可就费劲了，所以一旦看到他反悔以后，一个是要查查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在他名下，他有没有转移房产，第二如果没有转移房产一定要申请法院做一个财产保全，把房子冻结住，防止他转移房产， 嗯， 哎，这样的话你打官司就可以，一个案子就可以解决，如果法院认定界面买房存在就可以判对方给你过户， 嗯， 是吧，如果是一旦转移到他的弟弟或者是姐妹名下，那你的官司打起来可就费劲了， 嗯， 一个一个往下打吧，是吧，先打一个转移无效回到他的名下，然后再打一个过户，你不知道打几个官司呢、 嗯、那可就麻烦了， 对、 嗯、所以呢，哎呀，像这样的案例真的是非常多哈，怪不得这个李聪律师呢在前些时候曾经写了一个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聪律师说案这本书、嗯、我看挺厚的，里边都是一些您这个平时办的一些实例的案件是吧， 对 啊， 这个书里边呢就有界面买房的案例， 哦， 而且这些案例呢都是我们团队所处理的各类房产纠纷诉讼案件， 嗯 然后我们编纂成册、 嗯、 写成这本书， 好， 里边的案例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处理过的案件、嗯嗯、 好的，都是一些房产纠纷的一些典型的事例啊、 嗯、 对大家应该是有指导意义的，那么今天的李聪律师还带来了福利啊，如果大家想要这本书一定把自己的意愿的表达出来，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您写一个要书啊或者书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有关人员的会把书啊这个送给您，到时候会跟您联系的，哎， 记住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啊，要否则的话我没法跟你联系啊。 对，写上我要书， 对，我要书就可以了。 联系啊， 汤山百草堂我看到了啊，您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再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有关人员的告诉您啊，今天有书赠了，所以大家呢可以表达一下啊。另外呢，今天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如果呢您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您可以呢通过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其实在底下如果说这个房地产方面或者自己家的房子方面出了问题的话，要找一个律师的话，那个真的是非常的麻烦的，是吧？ 啊， 而且现在呢，律师也是专门有就是打房地产官司这样的一些律师，是吧？ 对对对，因为是这样，现在律师呢比较多，那么律师呢现在很多呢也都分专业，比如说有的律师是做刑事的，有的律师是做房产的，有的律师是做劳动法的，哎，所以呢，大家呢，那么遇到自己专业性的问题来咨询专业对口的律师，这样的话他对这个领域比较熟悉，他专业，那么他才能给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对，这是比较靠谱的哈。 是，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借名买房的这个事儿哈，当然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借名买房的这个人呢提醒他应该怎么怎么做哈。但是总的来讲呢，我们再往回搂一下，就是说尽量不要借名买房，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啊。 对， 因为借名买房的话就有一定的风险，这点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当然了，有一些这个违规或者是违法的这种借名买房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对对， 这绝对是不允许的。但是有些出于无奈啊，您所谓的借名买房了，那刚才我们也是给您做了一些提醒了啊，比如说要签好协议呀、要留好的一些 证据 啊、资料啊等等。万一啊，这个东西咱们刚才说了，真的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哈、万一又是有问题的话呢，您好在到那个时候可以维权啊。刚才您说那些例子真的是挺可怕的，这而且是特别复杂啊，打起这个官司来的话，可能真的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有的说一年两年几年都打不下来啊。 是他打几年能打赢了也行啊。 啊，对对对， 是不是？万一到时候你像这个，他最终他法院给判解除了，是吧？你说这个损失就比较大了， 没错， 是吧？其实一个是时间比较长，再一个结果也很重要啊。本来这个遇到这个官司的事儿就比较倒霉，案子再打输了，房子再归了人家，不就更倒霉吗？所以大家呢，做任何的行为一定要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儿。 对， 上次我还接触了一些两口子规避限购政策，两人办离婚，是吧？ 是 为了买房子、把房子归到一个人的名下，然后这边呢去买房，结果离完婚以后不复婚了。 对。人家拿着房走了，人不跟他 拿着房走了，都归到我名下了， 人财两空。真有这样的情况啊！ 所以这种你说，这也不叫假离婚了，实际上是真离婚了。 真离婚了， 但是离婚的目的是为了买房。 是， 就这种案子，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两个没有处理完呢。 当然，现在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讲呢，好像对于这样的事情呢，也是想到了，可能在政策的制定上呢，也说到，比如说，如果两个人离婚的话，好像一年以后才允许吧。 他是这样 啊、 就是如果你那个，那是北京这边呢是这样，一年以内呢，如果你离婚以后。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要。